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昨天非常成功的举办了今年的2018年的迎新送家具的活动非常成功大家非常高兴，非常顺利然后回想起来，我们为这次的迎新活动，弟兄姐妹前前后后做了许多的工作有许多人默默的去在背后做饭的，包括好多服侍学生们的谈话的去机场接人的感谢主，我们有主的爱在心中，做事情就不去有攀比，想到是为主做的，神在那里看见。那我想到我们去接人的时候，有些人去机场来回的去接好多趟，大家去接人，有的是什么从北京来的，有上海来的，南京来的这个武汉的，还有新疆的这个山东的，河南，好多地方，五湖四海来自大家。那去接人的时候有人去接，首先要问什么，你是哪里人呢，是吧，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那有没有人去接的时候突然间去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他忽然间忘自己叫什么了我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你到哪个大学上学，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傻眼了，然后不知道往哪送那你会这个接人的会想，哎呦坏了，我接这个人是个大麻烦不知道往哪送去了，你会感觉到这个回答不正常，对吧那正常的回答呢，是我叫什么，我来自哪里，是吧，我去哪个大学，我住在什么地方，把我送哪儿去。但是你觉得这个问题不正常，是因为他是生人。如果我在想全世界所有的正常人都曾经自己问过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凡是正常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又正常又不正常那我们到底是谁，我到底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呢这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对吧，为什么我不敢确定呢，我们问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奔向何方呢哪一个答案是永恒的答案，就是说它不会让我非常确定不会让我失去，你比如说我有财富，那我的财富还是不是属于我，对吧它是我身外的之物，那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我怎么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让我心服口服的答案，让我能够非常踏实的活着我如何，我有了这个答案，我真正有了答案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从小到现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怎么来改变我自己呢今天我们就来讲我是谁 Who am I。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今天仍然坚定不移的跟随你，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当我们在这崇拜你的时候，就求你派你的天使四围安营，保护看顾我们的敬拜。与此同时，也为全世界一切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再次向你仰望，向你祷告，求你祝福，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好，第一点，人生自古寻寻觅啊 ，People has been searching since ancient times。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啊，这是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答案。这也是这三个问题呢，也是自古以来所有的科学家困惑的问题啊，没有得到答案啊。到底这个问题啊，如何才能找到答案呢？啊，科学家、哲学家，许多的大家没有找到答案哈。虽然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为什么还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作为有思想的人啊，我们就应该来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有思想的人啊，直到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为止啊。但是人的探索、人的研究，真的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吗？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说人是有思想的吗？是。人是有感情的吗？是。人是有理智的吗？也是啊。不但如此，人可以回忆自己的历史，对吧？我们可以回忆我原来、我过去、我小的时候什么样，对吧？我可以回忆我的历史。人可以对美好的未来有什么向往和憧憬，所以我今天努力的去学，努力的去问，努力的去研究。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明天会更好。我愿意去探索、去研究，啊，去知道，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美好的向往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应当怎么做呢？我们知道，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研究啊，研究在实验室研究，在哪里研究啊？研究科学的，研究生物学的啊，研究所有的这个机械技能的啊，所有的这一切啊，人在探索，不但是探索，而且呢，现在已经达到很高的啊技术水平。从远古时代的石器时代，今天已经达到了什么？哎，很高的水平了，进入到太空时代了啊！自从苏联卫星到达啊这个月球以来，就已经科学家定为太空时代啊。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看，人是了不起的啊，人是绝顶的聪明。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啊！人的潜力是这个，我们知道人说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的什么主宰者、王啊！啊，上帝把人作为所有的 creature 的 soul， 就是我们不信主的人啊，古代的诗人说人是万物什么之灵啊！啊，人是万物之灵 ，People is the soul of all creatures。啊，人是这么厉害啊，人有思想，人有借着我的聪明，借着我的才智，借着我不断的去探索、研究周围的环境，探索万物，我能够发明一些事情啊，然后呢，才能够啊，包括天文地理，包括生物，包括非生物啊，我们都能够去探索，对吧？都能够细细的研究，有的甚至研究的结果很惊人呐，啊，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细微啊，哎，你原来过去的时候，我用什么望远镜往天上照，中国现在好像越来越发展成量子望远镜啊，就是量子的啊，就是说根本就意识上存在，但实际上好像你真根本看不出来。就达到这个地步了啊！人的聪明是实在是啊、 让人吃惊。我想探索什么，我就是啊、能够去这个一如既往的去探索。但是有一件事是非常令人可惜，也是让人呢、这个一直啊、不可思议的，就是人对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呀、找不到答案。我人对自我自己，就是我无法搞明白我自己关键问题啊，找不到统一的、正确的啊、真正的答案，找不到统一的、正确的、真正答案。就是说，科学家们说的话都不一样啊，都不同他们的答案啊。你比如说，像人到底是谁？人到底是从哪里来？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些科学家们没有办法来回答啊！人活着为什么啊？人的本性如何？人为什么要死啊？哎，所以人类本身的问题，这些都了解的少之又少啊！我不知道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你大家都不想，我也不想，不是啊？我知道我们每一个正常人，有的时候不愿意想的原因，是因为一想感到很恐惧，就不敢想了，对吧？哎，我到底往哪儿去了？我要死了，明天我死了，我去哪儿啊？那别想，一想的话呢，不吉利，是吧？哎、这叫 superstition 哈、啊，迷信哈、啊。我告诉你，所有的大家们，十九世纪有一个全世界就是全英国最有名的这个首相啊，做了四次，连任四次首相的 William 啊 Gladstone 啊，这个人呢，他呀很有本事，很有能力，但是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呀，人呢有两件事情，人生有两件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一个就是研究人，一个就是了解人，啊，我想来想去，他说研究人和了解人其实就一件事啊，就是他就没有办法知道人到底是谁，人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啊？而且的人呢是善良的吗？是。人是凶恶的吗？是。没有人愿意更善良了，也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动物比人更加的凶恶、残忍，互相残杀啊！所以，苏格拉底，我们知道是什么？哎，哲学家，哪个国家的？希腊哈、啊，希腊的哲学家，希腊的什么家？思想家啊，他也是教育家啊，三大家啊，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啊。那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人最难认识的就是人自己。人最难认识的就是人自己啊 ！The hardest thing for people is to know themselves 啊，所以没有办法认识啊。所以有关于人类自身的问题，自古以来是困惑着学术界、困惑着科学界啊、困惑着所有的哲学家啊，没有办法解决啊，没有办法解决就不能解决了吗？啊，也就是说。人今天呢，我们的人啊，面临的一个人类学上的难题就是人是什么？今天正在，这是人类学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啊啊 ，the people are facing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is that what is man? Where are they from? Where are they going? 啊，他到底是谁呢？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人是谁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看起来很简单啊。我刚才说，你问几个科学家们，回答的都不一样啊。你问化学家，化学家人是什么？人是各种元素啊组成起来的，是吧？哎，最多的是什么？水啊。那么还有呢，其他一些矿物质啊。什么什么这个钙、铁、磷、钠，啊，这个什么盐、糖啊， 就是有点这个，嗯，啊，脂肪是吧？哎，完了以后，其实这些元素和土是一样的，是吧？哎，那化学家是这样说，那生物学家呢？生物学家说，人呢就是一个动物，是一种动物啊，啊，祖先就是猿猴啊，然后的话呢，再往前的话，可能就是虫子啊，或者说再往前就是海藻啊 ，seaweed 啊。那你说海藻从哪来的？他不知道了，不回答了啊。哎，他讲完课了以后呢，我就设想了，是吧？讲完这个啊，在中国中学原来都是就讲的进化论的，讲完以后啊，这个我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啊，我设想了哈，啊，老师你好啊，你讲的非常好，进化论哈，啊，我说你长得特别像你的老祖先，我说你怎么见我老祖先呢？啊，我说我在动物园见的。猿猴、猴子、这个大猩猩，你怎么骂人呢？你我说刚才你不相信吗？你相信啊？这是你是这个猿猴变的啊？你说别人猿猴变，你自己不是猴子变的是吧？那就是所以呢，好多人呢相信，我相信啊，我相信进化论。但是你说呢？你是你的祖先是猴子啊？你说他就说说你骂人啊？所以很多人吧不愿意深入思考。只是想了跟着，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啊，他实际上呢，我感觉达尔文还得救了啊！你别看他啊，这把全世界人都坑了啊，说进化论、猴子变的，这还有这个物种起源什么啊？最后的话呢，他写了一篇文，他写的最后的啊结语啊，中国人给删去了。他说我前面写了一些都是胡说八道。我等于我犯了大罪了，求主赦免我，因为我得不出来结论啊。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从来没看过在中国上啊，哎，那后面都删了啊。无论何人，只要悔改，神都能救，对吧？这是救恩，神的救恩。所以你再去问这个哲学家，你说人到底是什么？哲学家说的更高级了，说人是一种什么有理性的动物啊，也是动物啊，嗯，是有思想的，有理智的，是高级动物。其实所有的这些科学家对自己的答案都不敢确定啊，所以今天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统一的答案啊，没有一个好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的无限的潜力啊，是非常厉害的啊！你让人类非常的惊讶啊！人类可以利用一切的东西啊，来达到自己欲望的满足。人可以把这个老虎、狮子比自己要强大多了，把它驯化，哎，服服帖帖是吧？你让它钻那个老虎圈，火圈就钻过去了啊！这是人呐 啊，这么软弱的人啊，这么渺小的人，他可以什么？哎。把这个比他厉害的东西都给驯化了，这是人的啊！你说人远隔千里啊，在中国中间隔了一个太平洋啊啊，千山万水之远，但是可以什么？人可以创造出海陆空的这种交通工具啊，把地球啊缩小成了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啊，缩小了是吧？有的人开玩笑了，这个他经常去国内开会什么的哈。我说你都带什么呀？他说我就提一个包，公文包，明天我就一下子去中国了。哎呦，我说我去一趟中国，好家伙，我大包小包的，我啊都拿不了，还超重啊。人家就是提个小包去了啊，明天又回来了啊，哎，感觉到好像。地球是小了，小多了，是吧？你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去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哎呦，好像不知道走多少天，好像感觉到多远啊！走来走去，以色列出埃及，哎呀，走走走啊，其实很近的路，一走走了40年，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的能力，人的 potential unlimited potential 啊 ，is very 啊 big very large。人的潜力无限，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潜力？人是有限的吗？是， 人的潜力是有限的吗？不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那到底我们的无限潜力从哪里来的呢？怎么来的呢？啊，刚才我说了，人是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征服世界，就是不能征服自己。所以呢，人呢和人就出现了问题了啊，人和人不没法了解。所以呢，你用你的势力，我用我的势力啊，来去征服你，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原始社会说我要征服你啊，最早的时候呢，这个该隐和亚伯啊，我想征服你，那就很简单啊，一石头就砸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是吧？你说这多厉害，是吧？一石头他就砸死了。哎，石器时间时代。往后的话呢，发明了枪，一枪就能打一个子儿，哐当再一下，那打日本鬼的时候是吧？啊，哎，再往后就发明了什么 machine gun 是吧？那就厉害了啊，哎，机关枪。现在呢，说你厉害，我比你还厉害，我发明一个，我一按个按钮，我让你这一片连高楼大厦再什么都没了，人就 disappear 了，变成什么空气了，没了。这人杀人，这就是这人用暴力的办法来征服人，那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啊。但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人都自己问，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自古以来，有关人类来自何方的言说啊，流传着许多啊。中国，你读一读中国古代的时候呢，中国是什么？天地万物和人类是由盘古创始啊而有的。盘古是什么？就是一种一个神啊，一个神的名字啊，或者叫女娲，女娲剥黄土造人哟。还有点像这创世纪似的哈，用黄土哈，哎，你再往早的话呢，差不多啊，他们哎不在一个地方，也听说了，好像是啊，上帝造人，他就编了这个故事啊。那西方国家呢更多了啊，西方的国家是不是像希腊了，像这个埃及了啊，这个巴比伦了啊，亚述了，所以说印度还有啊，这些国家啊，他们都有种种的传说，人到底从哪里来啊？但是呢，找不到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那你说找不到答案，我就不找了吗？啊，我就混天聊日了？不是啊。为什么人类还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研究呢？有的时候说人为什么要死啊？啊，我把它冻起来，冻起来过上它几百年以后，或者多少年以后啊，发明出来一种。啊，让把冻死的人化完冻，还能让他活啊！他好多人现在有的人冻起来，就是得了绝症了啊，没办法把他突然间啊，让他这个降温啊，降到零点以下或者怎么着？有的动物它实验和你活，这人的话就不可能了啊！啊，将来的话可能发明出一种药来，然后能够治他，再把他给化冻啊，想用这个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啊。那。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刚才啊，我们导读给我们读的那一节圣经《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三章十一节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会探索这个无穷的生命永恒呢？因为我们心里边是吧有永生啊，神放在我们永生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啊。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换句话说，当人被造的时候，神已经将永远的灵放在人心里面了，所以人有追求永生的盼望啊。虽然如此，人却要面对死亡。一方面，人里头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一方面，人又要面对死亡啊，永恒暂时。暂时永恒存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边，这就是矛盾的所在啊。 我要受生命的限制，我要受肉体的限制，我要死亡啊，这叫暂时。但是我有永恒在里边啊，永恒和暂时在我里面同时存在，这就是矛盾的所在啊。人知道自己以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都是暂时的。过去的时候你说要把整个的人世界上人消灭掉，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说不可能啊。科学家说这个原子弹和这个核武器一爆炸能把地球啊消灭36次，嘿嘿，就这么厉害。所以说这现在想到我们人是暂时的吗？是。地球是暂时的吗？是。所以呢，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体现出我们知道我们思想有许多的，我们可以想象我是个钢琴家或者我是个什么，但是呢，我没有到死的时候我没有体现出我的价值来啊，对吧？我要死的时候我说我要计划的东西没有完成，对吧？还没有完成啊，我就要面对死亡了，是吧？不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一大堆，浪费了时间。所以呢，这是人的价值没有办法体现啊。要是我们这个中国有好多俗语，非常的有哲理，是吧？人心无足什么蛇吞象啊，人心无足蛇吞象啊。The people's heart is not content, is like a snake try to swallow a snake, swallow a an elephant, 是吧？啊，这我翻译不太准啊，就这个意思哈。人的心呢无足，人的心永远不能够填满，对吧？不能填满，不能填满的心怎么办呢？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呢？人生下来就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忧虑，啊，对自己有美好的向往，不然就被历史的车轮给啊碾过去了。孟子说了一句话说，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是吧？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生在矛盾当中啊？为什么？啊，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圣经传道书告诉我们了，这是个标准答案啊，因为人与动物不一样啊。这也是呢，很多人呢，为动物喂肠了以后呢，和动物产生感情。产生感情，我就感觉到，要是这个动物提前离开自己，就接受不了了啊，就感觉到可能在天堂还能再见到它啊，对吧？人都有这种心的，但是人和动物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人里边有永生，有永恒。这个永生啊，不一定就是上天堂的永生。我告诉你，不上天堂的也会什么永远活着啊。我们叫永死，其实也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和那个永恒的上帝相隔离的永生，这叫什么？地狱。这叫地狱。那人除了有肉体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一样东西是所有的动物不可比拟的？那就是灵魂啊。人有灵魂啊，人的肉体连于这个世界，连于世界的东西全部都要修坏啊，所有的东西都要坏，包括我们的肉体。但是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不是属于肉体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永远和永恒相连接的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哈。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可以讲那些还在徘徊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的人，让他知道我们实在是上帝所造的，而且是有永恒永生在心里面的人啊。人唯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所以人的情感、人的理、人的思想、人的意志是和永恒相连接的啊。那么这就问题的关键，尽管人的思维有的时候被邪恶所遮盖啊，可是呢仍然还是隐隐约约的意识到自己应当超脱这个狭隘的世界，对吧？我要超脱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的心，这是最主要的哈。 为什么我要超脱？因为不能满足我的心，全世界我都拿过来，我还是不满足啊！我甚至这个，你看这个萨达姆·胡塞啊，还有那些那几个国家那些这个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什么的，好、哦，哎呀，不能满足，怎么也不满足了？要不我这个镜子才多，我就把马桶也弄成镜子了吧？哈、啊，哎，马桶镜子还不满足，不满足的话，那就啊。就该死了，人心是不可满足的，所以我要超越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啊。这是动物和我们的区别，动物呢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突然间有一天啊，你的狗来了啊，你今天高兴吗？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今天高兴吗？你看狗大老远过来了哈，狗不会说话，摇尾巴，啊，哎，但是如果呢，哎，狗突然间说话了，主人，啊，生于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马上就吓得昏过去了，是吧？你也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读过大猩猩写的书，对吧？你上动物园了，大猩猩过来说：“你读过我的著作吗？”你也吓得两个腿就软了，是吧？所以呢，人和动物不一样啊，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物，你是人；因为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上帝不死，人也不死，人的灵永远活着。这个活着的灵有两个地方，一个去到天堂和那个永远的生命相连接，一个去到地狱和那个永远的生命相隔离啊。这就是啊第一点啊，就是人的被造是在，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会问问题，为什么人会学东西啊，为什么啊，这就是人的独特性啊。人的独特性，我们要知道，要问问题，要学习，我们要明白，要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一切我身外的东西啊，来研究。但是呢，啊，这叫什么？知道自然的事物。但当你问你自己的时候，啊，你这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在里边？啊，你说有，你拿过来我看看啊。那如果要问的问题的话，你就怎么来回答？如果能看见的就不是灵魂啊，你所看见的东西全部都是必朽坏的。我再说一遍，人所看见的东西全部都是必朽坏必死的，看不见的是灵界的，是不死的啊。所谓的不死，就是说呢，一个是永远的刑罚，一个是永远的生命。所以那你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有限的，圣经告诉我们，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都是神的范围的，神的主权的东西，人不可能参透啊。所以人被造是在神的永远的计划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智力来知道，也就是说人被造的人呢，不可能了解创造的神永远的计划是如何进展的。我再说一遍，被造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创造的神他的计划是如何进展的，今天走了哪一步，明天走了哪一步，我们不可能知道啊。所以呢，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人生的意义，将来的归宿如何，这是第一点，人生自古寻寻觅。第二点，神造万物生生息呀。God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我们刚才提到了，自古以来人类在寻找、在探索、在研究，啊，试图找到人类自身的答案，却是徒劳无益，啊，令人失望。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呢？有没有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呢？如果有的话， 这个答案一定就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才行，对吧？那么这个答案从何而来呢？这个答案一定必须要什么？撇开人自己，转眼仰望那个创造的主，你才能知道啊。也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给我们答案，从他那里找到，才能找到唯一的答案。这个真理只有从神那里来，神是真理，神就是真理啊，是永远的啊，不变的啊，所以人不可能找到。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撇开人自己。可以这样说，凡是人能够找到的神都是假神。我再说一遍哈，凡是人能够找到的神都是假神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神是无限者，人是有限的，有限的怎么能找到无限的呢？除非这个无限者亲自向那个有限的人来启示他自己，展现他自己，那么人就能看见。这就是耶稣来的原因啊，耶稣来的原因。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位自我启示的上帝亲自启示他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他啊。为了让我们认识这位自我启示的上帝，他赐给我们什么？哎，这本圣经啊，圣经啊。我前几个礼拜我讲到啊，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啊，其中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了上帝的属性，启示了他自己。所以为了让我们认识这位启示的上帝，他就赐给我们圣经。那么圣经里面啊，上帝亲自给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就仅仅这一句话，你就知道有很深奥的道理。神造万物，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对吧？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啊，各按其时，说明什么？都受时间的限制，哎，是吧？哎，成为美好啊，好的 ，let it go 啊，成为美好。所以神所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一个定时的出现。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说我前几年我死去的狗在哪个地方，它已经 disappear 了， we'll never see it again。 它是一个一朵花一样啊，一个草一样，这只是为人类服务的，让你知道这些生物是上帝创造的，不会再出现，不会再出现。唯有人不一样啊。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讲永生，就是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神造万物啊，就告诉了我们，凡是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神造的，凡是我们看见的东西都要毁坏，凡是我们看见的东西将来都会什么变得无有。那我们怎么办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绝对不会是这一个天这一个地。有些人呢相信说这个地球啊，将来的话也可惜了了啊。好多人相信啊，将来呢天国呢，神再把这个地球再改装装修一下啊，完了以后呢人再回过来。不是，我不相信这个啊。天地都要救了，像外衣一样把它卷起来，天地就 disappear 了。你说我把我的衣服的外衣都烂了，穿多年了，我好好补一补，弄点补丁啊，再搁点颜色里边染一染啊，我再穿上新的，那上面还有补丁啊，是吧？哎，像外衣一样旧了就扔了，天地就改变了，改变一些啊。这是我个人多年啊得到的亮光，从圣经里面啊。不是这个天，不是这个地，而是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有意义居在其中啊。所以咱们好好看看这个地球活着的时候，为什么将来这个地球没了，哈哈哈， 你说我装修装修，装修也不行了哈，不能再装修。各按其时啊，成为美好。那神造的万物当中最高的、最高贵的就是什么？人。所以神让人来管理牛羊啊，天空的鸟、野地的兽、海中的鱼，都让人来管理啊。那么都是这些管理。那所有的被造物都是偶存的，偶然存在就消失了，不是永存的，不是永远存在的啊。我们追求的不是偶存的东西，我们不是追求这个世界，我们追求的什么是永恒的东西，永恒的价值。所以当人在地上活着的这段短暂的时光做成了永恒的价值的时候呢，你就真的赚大便宜了，真的是为自己积攒那不能朽坏的东西在天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哈。所以人和动物不一样啊，人从表面上看和动物一样，但是实质上不一样啊。人有灵魂，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这是 personal， 和动物不一样啊。这就是人的独特性啊。但是人呢，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就形成社会，人和动物和周围的自然界打交道，就什么，就形成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人和上帝灵界打交道，你就会认识那个灵界的永存的上帝的智慧啊。所以说人起码呢要和三样东西打交道，人与人，人与周围的环境，人与什么灵界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如果和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就能够找到永恒的价值，不然的话呢，我敢说就是浪费时间，就是没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们只有透过神的启示，也就是说透过上帝启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认识万物，才能正确的认识万物，正确的认识我们人本身，正确的认识比我们更高的那些灵界的、无限的、上帝的一切原理的智慧和源头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建立正确的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啊。神造万物，人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上帝所创造万物的奥秘，所获得的有限的、有局限性的知识就是科学啊。God created everything.When people try to explore, to discover, and try to study the mysterious of all things which God created, all these jobs, the limited knowledge which men abstore, discover from all of their things is science. 这就是科学。神造万物，人去学习探索研究神所创造的万物的奥秘，所获得的有限的知识和学位就叫做科学啊。说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科学不能衡量，科学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是可变的，对吧？哎，所以说有人在说你信耶稣不科学啊，你说科学，你本身说这句话就不科学。我说为什么呢？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科学，你说信耶稣不科学吗？是吧？科学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哎，你马上他就没话说了，对吧？哎，你说信耶稣不科学呀？我说科学是什么？你这句话就不科学，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不是衡量一切真理，科学只是说暂时还没有被否定的暂时的真理而已啊，但是还要被否定，还要被发展啊。所以我们想到神造万物啊，我们在其中啊来做神 让我们去发现发明啊的东西的时候呢，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才行啊。那你说有没有一个渊博知识的人啊，有知识丰富的人像神一样了解一切？你比如说天文学家或是生物学家呢，能够发现生万物生长的规律呢？能不能真正了解万物存在的价值呢？啊，有没有啊？我说没有，绝对没有 ，absolutely not， 啊，说绝了，嗯，为什么？因为万物是神造的，人的知识再多、再深，你的学习的年岁对在这个久啊，永远测不透上帝创造万物的奥秘，除非神把奥秘给你揭开 ，discover， 啊，这叫啊启示。有人说信上帝不科学，所以呢，啊，我们就这样来回答他哈。那当然说不科学，那科学不是永恒的，科学是暂时的存在的啊。所以其实呢，科学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他没法研究。你说研究生命的起源啊，乱七八糟是吧？你研究这个什么这个啊，人为什么会犯罪？你说研究一下人会长什么样，没有办法哈。你研究一下这个为什么人有道德性啊，也没法研究。宗教性没法研究是吧？没有，好多东西没法研究。我告诉你，凡是上帝主权范围的东西，他还没有给你揭开这个奥秘的，你永远得不到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呢，我们不要灰心失望。你比如说有些人物理了，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大爆炸什么的啊，那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智慧，万一神就借着你在启示他创造的这些东西呢，那你这就太伟大了，全世界就把你的名字记入史册了啊。不要灰心失望啊，我这话里边还有呢，如果神借着你在神谦卑下来，神面前谦卑，主啊我不行，我靠所有人的学问，所有人的研究结果，我得不着一个好的答案，到底这个宇宙是怎么来，有多大啊，人没有研究透，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啊知道你的奥秘。哎，如果你这样的话，我想神会让你有一些新的发现通过你啊。然后你记住了，当你有了这个成就以后，千万别忘了初衷，别骄傲啊！你想到张牧师说过哈，我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因为我祷告了，神借着我发明了一些事情啊，但不一定就是我自己的啊。这样你谦卑的话呢，你就更有更多的发明了，你比爱因斯坦还爱因斯坦，知道哈？圣经告诉我们，人在日光之下，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但是有一件事不虚空也不扑风啊，永远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敬畏神，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是有价值的东西啊。我说了这半天所有的东西，我告诉你，人在日光之下都是扑风，都是捕风，都是捉影，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风。谁说了？左门哈，传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你的伟大，你的伟大，伟大永远不会说存在下去。你再伟大啊，万寿无疆在喊，你现在谁还喊呢？谁还想的是吧？没有人想的，不是永存的。所以呢，人要追求，人在日光之下有永恒的东西，就是要敬畏神，要遵守他的诫命啊，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事啊。所以神创造了万有，万有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神从被造的人中 又拣选出来一批人，让这一批人经受他的熬炼，经受苦炼，经得起一切的考验。完了以后呢，把他们引入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然后在他永恒计划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再把他们引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和他一起永永远远在一起。这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帮人。所以说这是永远的计划，永恒的旨意。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就是让他的名字得到荣耀，让魔鬼撒旦彻底的暴愧蒙羞，心服口服的暴愧蒙羞。这是上帝在灵界里面所定的计划，灵界所有反对他的都将暴愧蒙羞。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生自古寻寻觅，神造万物生生息呀、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被造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被这个被造的人呢，是具有理性感情意志的活物，是能够承受知识的活物，是能够觉悟真理的活物啊！我每一个人都能够觉悟这个真理啊！所以说呢，这个活物呢是具有永恒生命的活物，是能够承受永生的活物。可以承受吗？可以啊。条件是什么？条件只有一个，要通过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才能够得着，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条件。所以朋友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活着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如果仅仅是为了今生而去追求永恒，那就是浪费时间。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是只仅仅是为了今生得好处而去追求永恒，我说你干脆不要去追求啊！神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面了，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填满我们这个填不满的人的心，也唯有神自己能够让我们得到永远的满足。也是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For whoever wants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for me will find it. 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Whoever believes in the Son has eternal life, but whoever rejects the Son will not see life, for God's wrath remains on him. 所以我们知道不但得不到永生，而且呢还有神的震怒。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啊，让神的喜乐永远在我们心中，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神的满足在我们心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因为你那永恒的旨意吸引我们来跟随你，因为你向我们彰显了你自己，我们愿意顺服在你全能的恩手之下。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主啊，我们的时光啊，真是飞速而过，但是我们将来要面对永恒的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得与失，让我们面对永恒的你能够坦然无惧。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再次感谢神啊，就是牧师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的人的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源头啊，我们存在的目的啊，我们也非常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这样无限的神愿意来寻找我们这样有限的人，这么微小的人啊。我们也感谢神能够他自己说他来乃是要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啊。每个人只要真心悔改将自己交给神，知道神已经为我们的罪都摆上了，那神要救我们，我们知道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并归于他。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回应这样的今天的信息归家这首诗歌等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们不要作难奉献带来到你们旁边的时候就让他过去，但是我们盼望，我们也祈求神的怜悯来到你们的当中有感动，让今天的信息在你们的心中能够发芽求圣灵做工。好，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奉献并回应今天的信息，来唱这首诗歌归家。